竞争激烈，时间叫暗恋的苦涩也一天天的退烧。同学若有一天再遇，往昔纯情莫要变。同学若有一天再遇，来望望旧日合照，失恋都可当玩笑。

口也挡住气。